午夜會高峰,主酒論英雄 光明頂 陶傑,見悟 這個王維基挖鐵爐的事件 如果你平心靜氣分析,我現在不評論,梁振英這些專橫、打壓,這些有很多人說,我現在分析 為何必贏的結果,這有伏筆 你剛才說到曾蔭權時代批了將軍澳的土地給黃先生 為何黃先生這麼大膽,就落答呢? 人又失憶 因為在年多之前,大熱門 是想下一任的特首是唐英年，而唐英年做特首得到曾蔭權所謂的祝福，即是可以大膽假設唐英年如果在位，今日會有三個牌出現，因為他與工商界保持良好的關係，他不會拖那麼久，而且他亦會認可曾蔭權留下的政策，特別看既然地都給了，曾先生的意思都是挺正面，他必定會爭虧就唐除，這方面他不會主動辣了這些火頭。 現在今日我聽到包括記協、很多知識分子、學者在質問梁振英為何在玩王維基時，這班人年多之前問一問自己，當有唐英年和梁振英兩個給他選的時候，他們的立場是否收尾說 寧願要隻狼,就好過要隻豬 你又出這招嗎?不是出這招 我拒絕遺忘,他們很痛的,你每次都在這個位置 你慘是你的事,這不是我的責任 你當時找唐唐做,現在王維基就有牌 現在就有個連冠星 現在中間出了事,梁振英埋位 幾個月前,大半年前 都給了貼士你不是他說的是下面叫林鄭月娥說的林鄭月娥說什麼說一句很赤裸露骨的就是前朝留下的政策如果要推翻的應該推翻的就要推翻 唉,大哥,麻煩你真的不要 這麼遺忘你不是拒絕記憶、不記得過去的事你自己吃虧當時林鄭月娥說給你他好像沒有份一樣的政策他好像沒有份他有沒有份呢這件事他好像沒有份政策後來和曾的地產商後來眾所周知你不要理他有沒有份這句話可能是有人示意他說總之他侍奉那個叫梁振英已經放了聲氣到那時候你還以為這三個牌會順順利利放出來嗎 到今天為止,我覺得放了兩個牌,我覺得是黃恩浩蕩 我覺得很驚訝,很詫異 為何還有兩個? <笑><笑>所以這些是學者評論人對政治缺乏敏感的結果 這就叫做種瓜得瓜 你當時說,擁護梁振英做好過唐唐做 你那一天有這樣的轉變時,你就預測到王維基是拿不到牌 但他不會 他們天真地以為,比梁振英做 香港會更加好以及一些曾蔭權留下的政策會得到連貫地執行不要那麼天真香港資金搞到這樣我不會怪梁振英下面這班 很天真的學者甚至有些民意他們都要負某些責任 現在民意沸騰,有些議員出來說 星期日要為政總,為了看電視 我很難理解 這是有這樣的自由,當然他有很多事情都可以有他的自由 但問題是,一個電視是否真的為了電視劇 而去爭取的呢? 究竟香港人知不知道電視這件事是多麼重要? 為何我們經常說讀傳媒的人其實應該要向社會解釋的就是大氣電波其實是一個非常珍貴的資源，它絕對有權會令人怎樣想事。例如在電視新聞裏面，現在那些牙通的電視台其實現在每天6時半都極盡他們的方法去盡量去 展示事實的某一個部分，從而令市民有一些觀感。例如有一些左翼政黨在地鐵搞競步賽時示威，問他們為何年年加價、年年暴利，然後 新聞的剪輯好像覺得左翼政黨的示威毫無道理，純粹想搞事。甚至有另一宗新聞我都覺得頗火爆，有一宗說到國內的考生來香港考SAT， 然後說到香港又多一條財路，而所有考生來的時候一定會花錢，當中包括其中 去亞洲博覽館，那些考生會帶著26,000元來幫媽媽買化妝品，幫自己買衣服，幫朋友買奶粉，諸如此類。這是新聞的取向。 講到底,就是香港其實是一個公開的國際認可的地方， 而在大陸裏面只有國際學校的學生可以考SAT。 究竟現在香港要考SAT的人是否就要跟那些大陸學生一起考呢? 根據董建華當時叫背靠祖國大把運行， 那就沒有說錯。 為何要說到一面倒地,只會得好處呢? 不是應該我們要關懷祖國,就是祖國的人民都應該有自由去申請 在祖國考SAT, 不用他們長途跋涉,山東下來,濟南下來 這不關香港事。 這是李山東、濟南青島辦SAT,美國人信不信你? 是美國人拒絕相信他們的SAT 在中國大陸舉行應考， 中間你們這班中國人不會在這裏做手腳換試卷,以及做偽造的分數。 這些是美國與中國之間的瓜葛,與香港無關。 既然美國人不相信中國,美國指定你這班人想躲過來讀書， 我現在命令你,我指定考場就在東中。 東涌亞洲博覽館,那他就下來了。 東涌亞洲博覽館的考場其實是為了香港人服務，無緣無故要承受這班大陸學生下來搶著考試的位置。 你猜香港的學生比較過癮嗎? 這樣的,你照香港現在的經濟分析,這就是一個問題。 我十多年來聽到很多純粹由經濟著眼的所謂分析。 這些香港人是經濟動物。 一向都說大陸人下來,現在我就由經濟專家說,他下來有什麼不好? 你可以在那裏買熱毛巾,那就製造商機,就有職位。 這些論調十多年,你聽到香港很多評論人這樣說。 主要是經濟學家,他們叫做維經濟發展論。 就是用這個角度來聽,現在日本死定了,韓國有運行, 日本就弄了東京奧運會。 或者中國經濟21世紀贏了, 你21世紀贏了GDP。 你子女就搬去美國讀書,他們這些不理會,不要問,既然是叫維京濟論,我真的看不到大陸的學生走來考SAT有什麼問題。 10年前我曾經說過 SIPA自由行是危險的 因為你將所有雞蛋放入籃子 將來香港的旅遊業只有大陸，歐洲和日本不會來，那股味道改變了，但當時沒有人聽，當時說大陸面向大陸，大陸的市場如何？ 既然你是做經濟動物，你現在就承受經濟後果。 照這些人的論調，其實都會有人受惠。 你在東涌旁邊買幾個單位做劏房，叫人下來當上京考試。 那些大陸學生晚上在劏房，那一晚開夜車， 你又買杯麵給他，他第二天眼屎未出就去應考。 那你是不是香港有人做這生意，是不是賺了錢？ 東涌一向有劏房，還有大陸學生下來是否腰酸背痛？ 你可以幫他揼骨捻腳。 有人這樣說的， think positive， 要看到半杯水不是半隻空杯。 這些全部是香港十多年 很多人看問題，包括這些opinion leader， 很多這些寫經濟的專欄作家，他們基本的謬誤。 現在這個後果就是由香港承擔， 由香港所有人承擔，不是這班經濟學者。 這班經濟學者多數已經拿了美國護照，因為你十多年看東西就是一個角度，就叫經濟角度。 最後你就得到這樣。現在王維基得不到電視牌， 你要講前因才有後果，然後你十年前看上堂的時候跟我們說有其他人民角度應該考慮，個個當你傻的。不要不是當我傻，人們不明白。這個世界除了經濟角度還有人民角度，人民不是people humanities，還有民史哲角度。這個世界不只是經濟的世界，不只是科技世界，還有一個哲學的世界、藝術的世界，民史的世界。而香港 幾十年來,不講民史、不講哲學、不講humanities， 只講科技、經濟、GDP 你得到的就是這些最美。 網絡8比1903多強。 多小天下事,進赴笑談中。 光明頂。 陶傑見悟。 但分析了這麼深遠的原因,都要說回現在21世紀 現在做事,要順乎世界潮流。 王維基先生畢竟是三個候選人裏面表現出最大誠意和承諾。 他真金白銀拿出來,是為香港藝人的就業有貢獻。 不止藝人,台前幕後。 他帶入了新的機器和新的拍攝技術。 我們看過一些視頻,覺得耳目一新。 如果香港就算是拍電視劇,用到這樣的科技手法來拍， 是會令香港的電視劇有可能重新煥發光彩，不讓大陸專美和可以輸出東南亞。 這是會有希望做出一個品牌。 現在三個電視,現在不是一個,是三個。 三個裏面你明明可以三個比賽，up to三個，有沒有市場，有沒有足夠的廣告客源，這是另一回事，這不需要政府擔心，你就等他三個自己競爭，三年之後可能收拾一間，現在五間電視台競爭，如果他發債的話，越多越好，你說什麼叫電視頻道，現在太多，你現在打開 你現在弄個高清台，你叫那兩個TVB和亞視引他落得叫玩高清， 兩間台扔了30億出來， 有人看嗎？ 有沒有人看？ 有,播放80年代方太生活廣場,不知多好看。 80年代那些不會下落野落雞汁的嘛。 你不需要擔心三個台太多。 你十幾年來引那兩間大台落搭高清， 你已經害到他們雞毛。<笑> 就算你由害他的角度,你就三個比賽， 你就等他泥漿摔角,自己淘汰,不要緊。 對於香港人來說,王維基那場大戲做了這麼久預演， 香港人有一個期望,想他看到他有一些成果， 這是很自然。 蘇錦良局長應該公佈,你不讓他,到底是什麼原因,非不是讓他不可。 既然他十八般武藝玩到身水身汗， 他犯了什麼天條， 令到你到了今天哄到他扔了這麼多億下去， 然後非不給他不可， 那你是不是要有一個交代？ 他假假地是投資者， 我衰哪一範？ 麻煩你說吧。 不是的，那些經濟動物會說 誰叫你投資下去？ 這就是賭氣，你以為是電台名嘴嗎？ 電台評論人可以這樣說。 但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 你不要忘記， 特區政府最近還去美國、英國招商。 你想世界人士投資下來， 現在現成的投資者得到這樣的待遇， 你告訴他這是政治理由， 還是他得罪邊犯， 還是他的機器不夠， 還是他的後台等等， 你是不是應該說出來？ 如果你說不說,難言之隱， 世界國際的投資者懷疑香港是否一個公正合理的投資環境， 這個投資環境， 還是你像上海、成都， 成都、重慶,你要挨薄熙來那裏才能玩。 我不是薄熙來,我是王岐帆， 或者我後面是溫家寶,就被人清場。 是不是這樣呢? 如果是的話,資金就會走。 我不如入大陸,不要那麼生氣,你那裏的租金那麼貴。 所以說句公道說話， 對於香港,你身為一個自稱的亞洲國際城市， 你是否要向四方八面的投資者交代？ 這件事不是你玩黃維基那麼簡單， 是美資、英資、外面、甚至大陸的資金、馬雲他們在看著。 他們看到的和他們的期望就是， 我在投資,我有一個合理的保障 和一個公正的對待。 我交稅的,是不是? 所以這件事政府是應該要， 你不給他,為何不給他? 又是保密,行政會議 你說他沒有經營電視台,經營又不是 他有一個broadband。 沒錯,那就是梁麗娟講師說的。 王晶盛品如有經營電視台經驗嗎? 亞視上一任的封小平,有經營電視台經驗嗎? 我想林伯開幾開電視台的時候,都沒有經營電視台經驗的。 現在TVB陳國強和台灣黃永慶家族又有經營電視台經驗嗎? 這個理由站不住腳。 所以到底為何黃先生現在扔了這麼多錢來， 以及僱用這麼多藝人,現在面臨一個即時失業的危機。 你不要理資本方面,你顧理就業那裡。 那些藝人很慘,大哥沒有保障。 你政府給他撕公積金嗎? 撕救濟金嗎? 那是不是納稅人負擔嗎? 是不是這樣? 最後真是… 若果真是有些甘草演員一時看不開， 做了一些傻事,那怎麼辦? 所以這些政府有時沒有問題,你照規矩去做,我沒有欠你。 但不能夠這麼涼薄，所以這是欠香港一個解釋。明晚11點再說。登絕嶺看世界，群雄明晚繼續決戰光明頂。<笑>